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一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一月最后一个晚上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啊，这个晚上可是不得了啊啊！这个晚上今天的一个大街小巷，大家都是跟乘凉一样，就跟夏天乘凉一样的出去，你知道吗？ 对，而且 真不怕冷啊！ 是， 你们就为看那一轮斜月，你们就去吧啊！ 而且大家都在朋友圈里晒这个月亮的不同的状态哈， 对， 不知道此时此刻外边是什么样的？ 哎，堵车。外面那车明显比平常要多，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喜欢小两口啊，或者是小年轻就喜欢游着车河看月食啊，有的呢就喜欢这个登高望远看月食啊。我记得刚才吧，傍晚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有人就给我发这个他在景山公园呢，在万春亭那儿看，挤满了人了，那个所有的照相机、摄像机啊什么的位置都被人抢光了，在那儿等着了。 要说今天呢是农历的12月15号哈、 嗯， 同时呢，大家发现今天其实天气还比较配合哈， 还真 没有那么冷， 还真对得起你了。 对，所以大家伙在外面呢，好像没有那种这个瑟瑟发抖啊， 嗯， 好像就是那种很本能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在夏天的晚上一样哈。 对，真是没有风嘛，挺好的，然后穿厚一点就能在外面看看今天的这个，据说是100多年啊，130多年才有的。 别据说呀， 130多年才有的一次奇观。 什么152年好吗？ 152年好，我还说短了20年。 你， 哎呀，我抬头一看呐，嗯，我是没看见那个蓝的啊，但是我确实是看见这个红颜色的那个时候，我是看见了啊。 真的？ 真的，红颜色的时候我是看见。哦，你可能是看的时候 那个点儿，我看的时候。就是圆，就是大， 啊、还是 但是没有色彩上的变化哈、 啊。现在是红红的，红红的， 好吧， 这个变黑了，逐渐变黑。啊，我刚才一路看一路，因为反正车也走得不快嘛，然后一路我就在前面我看了，哎呦，好多人就摇开窗户那么看着我，我。一边看一边讲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第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It 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嘿， 带来一首方 对 大同啊、演唱的这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啊，小俏丽的这感觉啊， 对， 小月亮就是唱成那种跳跃感的，叮叮当当的那种哈。 对，今天晚上的月亮如果代表你的心的话，那你的心还真是哈，通红通红的啊、然后呢，非常的火热，然后富有变化，也是全心全意的。圆满的一个感觉哈， 是是是， 挺好的。其实我们忙碌的都市人很多时候都低着头走路做事、很久都没有仰起头来看一看天上的月亮了。 所谓这个失意不低头啊，得意不仰头，但是呢咱并没有什么很失意又没有什么很得意忘形的时候，您不乏就是自己啊，哎，伸展伸展自己，没事儿的啊，看低低头抬抬头，低低头抬抬头，多好。 对，此时此刻呢，月亮已经打上腮红了哈，很多朋友都说现在的月亮是红的，真的是红的，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对，刚才就是一路红过来的。 我一会儿真的挺想出去看一眼哈，我就没办法哈。 过了十二点以后看看是不是还有这种奇观。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天文学家给我们很多这个今天晚上这个观月食的时间上的一个表啊、然后它的这个状态的变化。OK， 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也和这个月亮哈带来着一些神秘的美好的感觉， 那错不了 与大家见面了。 对， 同时呢，男左女右的红人夜也到了1502红， 1502。 今天晚上可是我和叶谦合照啊！ 哎，对了， 不过我确实没有化妆， 很久没有了。那我化妆了， 没有，就是昨儿不是说好美美的吗？后来想，哎呀，就洗个头吧。 哎， 就这样吧。 人一上岁数啊，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低。 没有没有，主要是人在生命当中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心情去打扮。 也是 啊， 这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这歌的名字就叫我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可能是真的转变了。韩立需要的一些什么东西呢 ？Something I need， 可能是真的是转变，不是那种表面上的。 我需要什么？你知道啊？ 我明白。 But you're like the net under the ledge. When I go flying off the edge, you go flying off as well. And if you only die once, I wanna die with you. You got something I need in this world. I drank too much. Yeah, call it our temporary crutch. Yeah, with broken words I tried to say, honey, don't you be afraid. If we got nothing, we got us. Yeah, and if you only die once, I wanna die with you. Something I need, yeah, in this world full of people. people. There's one killing me, and if we only die once, I wanna die with you. Yeah. 好的，谢谢这位外国歌者。 One Republic 这首歌就是 Something I Need， 我需要的那些，我需要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很简单。我现在发现就是越到后面呢越简单啊，人越活到了岁数以后， 去繁存简嘛。 对，他以前呢他都有选择，咱们有选择障碍啊，就是一双鞋呢或者是一件衣服啊，它有稍稍有一些不同款式的话，哎呦，左右的你弄不过来自己啊，就是说不服自己到底是来这件还是来那双。现在无所谓，只要穿着舒服，或者是只要是穿的暖和啊得体，然后呢没坏，这衣服都可以不去再考虑什么再买什么新的，那就无所谓。 不，叶大爷，您的这个想法只代表您啊。 嗯， 这有很多奔五的人啊，像我们哈， 你不来 还是很注意的啊，我们非常注意。 浪费。 比如过年了啊，我们得给自己添件红衣服， 给父母添添、 啊，给自己买双新鞋， 给 父母肯定也都买的，这都成套的，知道吗？总而言之呢，我觉得生活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哈，去过你想过的日子，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今天晚上确实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月亮太红太大太圆太富有变化性了。而且呢在这个月圆啊红夜里呢， Karen 的 K 同学哈， 嗯， 他非常高兴来求红，然后我也果断的 是让 他 红吧，直接让 红 吧、嗯、 他说代表月亮感谢你啊， 代表月亮削你，我的不是那个是谢谢你。嗯， 他说刺红，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看到腮红哈。 哎，刺红就是赐予你红人这个殊荣。 看来这位21号的同学可能也是非常有这个想法哈，一直渴望着在今天晚上能红。他是1998年出生的，才20岁， 嗯， 还不到20岁。哎呀，这美好的小年纪啊！ 你说的自己直嘬牙花，你是不是流哈喇子了？我的天哪！哦， 多美好的年纪啊！毕竟我已经是20的2倍的年纪了哈。 是， 你就更多了。 对呀、啊， 所以 我一看就是，哎呀，这大小伙子都是我孩子啊，那种感觉，真是我孩子的那辈分。 谢谢年轻的你们，喜欢听。夜里的广播， 谢谢。 和夜里传出的歌， 连你都会残忍隔绝，我的心灵要谁了解，眼中烛光摇晃着熄灭，为何把我推向边缘，比在花剩最远的房间，单独隔离，寂寞的盘旋，全世界都停了电，全世界都封了街，我所有窗子外面被贴上黑夜，我那点思念却没人听见，绝望到极点，剩的是疲倦，全世界都停了电，全世界白雪满天，才 瞬间，如回忆碎片，一匆匆翻身就刺痛了血，我卷着身体缩成一个圈，剩一个句点。 来自 Tank 吕建中演唱的《全世界停电》今天晚上就算是停电的话，我想也不会有人像以往那样会觉得哎呀怎么停电了这么黑，反而会觉得 正好出去， 是甚至点一支蜡烛啊，也可以让自己小浪漫一下。 所以这种情况是真的是很像夏天，夏季的时候不怕停电，怕停电的那都是怕就是空调，那就是都是仰仗空调的那些人。只要不怕那种热的朋友们，他一停电他高兴着呢，他出去到西瓜摊上一坐，到啤酒花园里一坐啊，然后呢在那里高高兴兴的望着天，喝着冰镇啤酒，就跟大家就正好找着一个聊天的机会就出去了，特别高兴。那这回我老婆都留不住我了，哈哈，你怎么样？哎，家里停电了，你横不能把我不让我出来喝酒了吧？出去了，跑出去了啊！ 停电了，可能看不了电视了啊，玩不了很多这个游戏了。但是呢，收音机没关系哈。 对，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用手机或者是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来听的话，停电与否与我们真的是关联性不是很强，对吧？ 对。 我们玩电池的啊，对，我们里边是 玩电池的，玩点什么东西啊？玩电池。 以前我们就是用电池嘛，现在呢可能是充电的，对吧？ 说清楚点。 收音机也是充电的嘛？ 也是。 总之呢，我们之前是有能量的，现在可以在这个需要的时候爆发出来的。22:24，这里是男左女右第一时段。 对， 今天晚上大家的心情真的有点周末到来的感觉哈。 因为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天象奇观， 是超级月亮夜。 对，152年出现一次。咱们这等于说两辈子赶上一次吧，顶多了，顶多两辈子赶上一次嘛，对吧？好，我们听一首 Duran Duran 的歌曲以后，转个身，我们回来第二时段，照例有他的暖文章，还有我的冷笑话。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31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在这个大月亮的兴奋的夜晚， 哎，腊月十五，兴奋的夜晚， 我们来欢迎一下1502红这位红人 Carrie 的 K 的同学， 是今天晚上他要担当红人，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同时呢，也有很多小伙伴知道120加这件事情哈。 对对，120。现在呢，我们两个人合影了啊，看来没有昨天那个效率效果好。 是的， 还是没到50呢。 所以明天晚上还是你自己一个人照吧，好不好？ 你自己一个人照应该能爆棚，我觉得。 爆什么棚？我一个人啊，我开这个微博， 我给你照的 了啊， 就起码是我给你照的呀。 照什么照啊？ 我从不同角度照的。 不需要。 你们想不想看看？ 不需要。 我从他脑袋顶脑袋瓜顶照。 闲的你哈，赶紧讲冷笑话吧。 冷笑话啊，也再讲一讲你姐姐呀，是讲小动物啊，讲她姐姐很美吧？行，依你了啊。这个乌鸦老爷生病了。啊，病很重，哎，这个岁数也，说实话，岁数也是很老了，啊，岁数是大了那种感觉。然后呢，病得很重嘛，那个小乌鸦呀，看着这个病床上的老爷啊，憔悴的模样，特别心里焦急啊，特别心疼，大哭：“老爷，哎，你快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们呀！”老爷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All my ladies, wind to the left, sway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Wind to the left, sway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You see me, I do what I gotta do, oh yeah. I'm the guest, there's no need to queue, oh yeah. Me and my crew, we got the juice, oh yeah.I'm musty, cause I am the boss. Buy anything, I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Sack like casino, I'm money Rosino. If you're the dependent, I'm Diana Ross. All my ladies, wind to the left, sway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Wind to the left, sway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Step 1, report to the dance floor and I say, oh yeah. Step 2, tell my You'll be out too late, oh yeah. Step 3, pull up your bumper, cock up your waist, oh yeah. Step 4, grab somebody now face to face and say that you're bossy, cause you are the boss. Buy anything, you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Act like casino, I'm Monte Rosino. If you're the dependent, I'm Diana Ross. All my ladies, wind to the left, sway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Wind to the left, sway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Yo, send me up everything when you want, put it on me. Did I not the realest star, cause she don't play. It's him love all the way me do me thing. Girl love to back up on it. Girl love to stop up on it. Bad girl, no for the thing. Say no for the thing. Bad girl, mash up the thing, burning. Say that you're bossy, cause you are the boss. Buy anything, you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Act like casino, I'm money Moschino. If you're the supreme, I'm Diana Ross. All my ladies, No, I don't need introduction.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乌鸦老爷呢？这儿楼一声死了。 好孩子啊， 死了。好，这是小乌鸦的乌鸦嘴的故事讲完了，该我旁边这位讲暖暖的文章了。 谢谢你给我报幕啊。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对待家的态度暴露了你的修行。朋友阿平突然跟我说，长大了有些以前看不懂的句子突然就看懂了。我问缘故，他说前段时间余光中去世，他的乡愁又再次让他湿了眼眶。以前只觉得这首诗挺美的，读起来朗朗上口，却未能体会其中的深意，但母亲的病却差点让他经历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他曾立志说不做到单位的总监绝不回家，之后真的整整5年没有回过家，即便是过年也不曾回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比大禹还夸张。在他看来，未来还长，孝敬父母有的是机会，而自己的黄金时间就这几年，现在不逼自己拼一把，以后再想拼就拼不过年轻人了。我很好奇，工作再忙也不至于连过年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吧。他解释说，家里的氛围太安逸了，害怕家的温暖会一举击破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坚强的壁垒，削弱他奋斗的意志，担心自己回家一次就再也没有勇气出来了，所以一直不敢回家。5年后他终于如愿当上了总监，想着衣锦还乡看望父母，却发现在他缺席的5年里，母亲因为过度劳累得了冠心病，父亲有一次搬重物不小心扭伤了腰，至今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但这些二老一点都没有告诉他，怕他担心。他后悔不已，但爸妈曾经遭受的苦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了。最后他无奈地嘀咕，哪怕再忙，过年无论如何也要回家。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回家？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一定是陪伴父母。如果把人生画成方格，过完一天就画去一格，你会惊恐地发现你余下的日子不多了，而父母的更是少之又少，你能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正如阿平，所幸他回来的时候家中父母还在，若是有什么意外，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他心中一定会有一块弥补不了的痛心和遗憾。再者，回家陪伴父母不仅温暖了父母的心，也同样排解了自己独自在外的寂寞。试想一下，过年期间大家都回家了，你若不回，走在街上看着人来人往，万家灯火通明，却没有一盏是为你而亮，内心又将是何等的孤独。关于孤独，林语堂有这么一段经典的描述，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 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半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晴瓜柳荫棚下，细犬竹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飞碟当然热闹，可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既然家中有人在等你，为什么要冷落家人，难为自己呢？阿平说害怕回家，是担心家里的温暖会打破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坚强的壁垒。但在我看来，真正消磨一个人意志的，永远不会是家庭的温暖。回一次家，见几眼亲人，吃几口家的味道，更能汲取接下来一整年的勇气和力量。你一回到家，爸妈便在厨房里忙活开了，做你最爱吃的饭菜。你看着金黄色的玉米糊糊在锅底缓缓流动，花椒在热热的油锅中滋滋地跳跃，肥而不腻的五花肉在炖锅中吃吃地作响，葱姜蒜的香味儿像彩蛋般弯弯曲曲，从鼻尖儿顺延到心间，你的心肺瞬间就活过来了。小朋友穿着你买的新衣服，玩着新玩具，吃着好吃的零食，在厨房、客厅或是院子里不停地打闹追逐，好似这是最幸福的日子。一年没见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觥筹交错，说着一年来的成就，倾吐近日的烦恼与苦闷，或是吹着牛皮嬉笑怒骂，好不快活。当你在外感到不顺或者郁闷的时候，想想那些开心快乐的场景，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并非只有眼前的苟且，也有很多诗意和小幸福。过年回家就像是一场朝圣，暂时放下所有的忧愁与烦恼，来一场身与心的休憩，帮你找回更温暖的自己。越是上了年纪，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越是质朴简单，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孩子们在往前飞的时候能时不时地回过头来望望自己。过年了，不管有天大的事儿，都记得停下来回家看看，一起帮着做家务、摘菜、包饺子、打扫屋子，任何事情都可以。边做家务边聊天，就像回到小时候，你缠着爸妈给你讲故事的时光。多跟父母聊聊你在外面的生活、好事儿、令你烦恼的小事儿，他们没有见过的新鲜事儿，尽可能让他们多贴近你的生活，听他们讲述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开心的和烦恼的事情，聊聊邻里之间有哪些趣事，谁家的姑娘嫁了，谁家又添了二胎。窗外寒风凛冽，屋内温情四溢，父母一年中最热切的期盼莫过于此了吧。早点回家吧。 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 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亮亮，年大大，还提时光被原谅，前半半两强强，白发靠我们心上，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成长，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声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不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尽头见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苏打绿演唱的早点回家。 到了这个季节，到了这个节气了，这个大家一听韩立这个文章就是有所指的啊，就是马上要春节了，你们该怎么做，咱们该怎么做啊。这个我是就比较遗憾了，现在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家里就剩老太太，就是单亲了，要长辈的来说啊，父亲去世了，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暖文章里面，我在想确实有很大的很多的遗憾，就是没能回去以后没能跟老爸就是真的说啊，我这一年干嘛了，我这一年怎么怎么样，我明年想打算怎么样，因为说实话老爸也没劲儿听了那时候，因为他已经到暮年了，他也听不见什么，他这啊你说什么。 在这里哈，我必须要说做女儿在这方面真的比做儿子要好太多了。 是吗？ 因为女儿其实从这个父母可能还没有这么年迈的时候，就经常回家和他们聊天啊， 你看我这个 沟通啊，你说的都是爸爸九十岁以后了哈。 对， 所以 其实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我说什么吧他也只是笑笑啊，他其实他更喜欢的是就是看见你们都在、看见你们都在， 对对对对， 他坐在沙发上 儿孙满堂哈， 对，他就喜欢那个感觉，那个氛围他就 OK 了，比你跟他就是缠着他跟他说一些啊，诚心要跟他聊聊什么东西都要来得快啊，他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好的。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过年就是长辈还有晚辈哈，在一起呢有这种家的一种传统的方式啊，有一些纪念的固有的东西，比如说食物的固有的东西，每个家的年夜饭不太一样，对吧？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自己家里的一些小节目啊等等等等，我想这是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最重要的节日，也是雷打不动的哈，都要回家团聚的日子。 是， 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但愿能够为很多可能也像文章中所谈到的那些创业的人士， 很希望自己能够混出个人样来哈、 啊、 总给自己太多的目标，然后才回家的朋友敲一敲警钟。其实真的，父母永远都不会绝对的在意你飞得高不高、远不远、做成了什么，他们更在意的是你飞得累不累，很想和你分享这过程中的种种。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回家啊，和他们过团圆年。 嘿，给今天这红人急的 Carrie 刚刚报喜一样的在那狂叫，过百啦！好，你的功劳不可磨灭。 对， 谢谢你 Carrie， 102 了已经哈。 嗯， 其他小伙伴，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JNY。 好。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好人 苦同平常，好人有福共分享，好人仗义只言听胸膛。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拟站。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31号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是的，一晃呢，2018年的第一个月份哈，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晚上了。 嗯，真是最后一晚上。刚才上周我们还说呢，哎，没事，这一月份咱还能撑到下周四呢，下周三呢，这一晃。 撑不到了， 到这周三了啊！嗯，已经到这周三了。 时光荏苒啊，岁月匆匆啊， 这一下就到二月了。 我看到这位淘宝妈妈6472-2297-869的留言哈， 嗯， 他说从2010年到现在7年了， 2010年到现在是7年，对。 我从少女变成了少妇，一个孩儿的妈妈了， 7年多了。 以前呢是下班了就等着听男左女右，现在是等宝宝睡了听男左女右。 嗯， 这些年好多事儿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对你们的喜欢。 对， 这是我们的男左女右哦。 是，我那其实也有变化。男左女右呢，这个我也从一个小伙子也变成 老头子， 也变成了为人父了嘛，对吗？我也变成了一个，我从少男变成了那个妇男，是吧？好，听一首歌曲，然后咱们待会儿再来谈谈这个育婴之道啊。 又来了。 Just be careful, na-na, love ain't simple, na-na, promise me no promises, oh na-na, just be careful, na-na, love ain't simple, na-na, promise me no promises. 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 让我们疯狂？是什么距离让我们守望？ 是什么誓言 让我们流浪？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好想回去见爹去见爹娘。 来自羽泉演唱的《月光》。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故乡这个概念。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在他乡待的时间已经比自己在故乡的时候要多了好多好多年了。 对，而且他月月光，月光 啊！你说那是工资的月光？ 回故乡，哎，对，回故乡，月月光，找不着好姑娘。 像你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吧？ 嗯，也不算吧，我是不是这儿的？ 你就是在北京生的嘛？ 对，我不是这儿土著啊，我是这儿的后来的移民啊，等于是吧？ 反正我觉得你出生地在这里嘛。 对 对， 我是我上一代移民嘛，这种过来的嘛。 对，这就比我们这个属于什么大学啊等其他的方式哈，后来在北京落脚，然后待了好多好多年的这个概念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所以我就想啊，这个今天有一件事情也挺触动我的，可能就是因为快过年了，估计呢你的家人啊，也会和你聊起一些你上学时代的事儿啊，或者是你那个时候的同学啊等等等等。 同学一般是会多说一些的，聊一聊啊，你那时候怎么样、啊、 你的妈妈还会记得你上学的时候的小伙伴吗？ 嗯，他会叫出他们某个人，偶尔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基本上叫错的哈、啊、叫错的，他就是模糊概念嘛。比如说他叫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李帆啊、他其实他会叫成张帆啊、oh. 或者是他叫那个一个叫做李文瑞的啊，他的然后他又会变成叫蒋文瑞什么，就是他会颠倒很多的一个气儿啊还有什么的。 我今天同学呢，有一个同学突然间跟我发微信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妈妈今天晚上居然做了一件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事情。 嗯，叫出你名字来了。 我其实这个人挺敏感的嘛，我说你妈妈是不是问我在哪里呢？他说我妈妈突然之间就提到了你，就是其实真的上学时代的时候见过他的母亲，后来真的是20、30、40都没有再见过他的母亲。 哦， 后来可能是他有时候在家里提到了我，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 对。 然后他妈妈居然就是快75岁，哎，76岁的这样的。 你还别说，你名字好记。就两个人，我的名字别人这个家长一说起来也是，他基本上是他会起码他会叫对一个字签儿啊。对，然后你那个例子肯定是人家就是很记得很牢的，但是三个字名字的这个同学基本上不太好记得呢。反正我老娘是会说错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三个字的名字的确实是有一些会混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记着我吗？就是家长为什么会记得我吗？ 你老到人家蹭饭去？ 不不不，真的不是，因为他不是我的这个附近的邻居啊。 蹭饭目标点是吧？ 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曾经陪老师去同学家里家访过。 哦， 你知道吗？那时候很不受欢迎的。 对，你还干这？ 对对对对对。 你还干这那什么？ 这角色对。 受那个受画个圈圈诅咒你的这角色。 初中的时候呢，老师有时候家访嘛，就会带这个左膀右臂哈、然后我们就是两个女生。 你是小书记员， 我是 记录 团支部书记，他是学习委员。 对， 老师带我们两个女生，然后就逢年过节哈，然后那男同学们哈，尤其学习成绩一般的男同学们家里走一圈。 那可不是吗、 所以他妈妈居然记得我，然后呢想起的同时呢，就可能老人吧到了某个年龄段他的表达方式都 很有趣，你觉得吗？ 就是忽然叫起你的名字来了。 他妈妈说：“你看这个女孩啊，这个女孩口才那么好。” 那时候你就以告人状来练的嘴是吗？ 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判断，你知道吗？就是当他发给我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我说有时间我今年一定回去看看你妈妈。嗯，他说你可别瞎打保票啊，老年人可经不起你这样折腾和惊吓、啊。 没事，你回去看人家，你再把当年的老师也叫一起就接着家访。 对。 种自我逃避。你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这个点儿了，晚上11:21，谁能够陪你呢？稳定的，每天在这个点儿都陪你的人， 我就嚯，拍呢还。 我们 就拍 电台， 对，拍自己，拍自己胸部。 我们男左女右， 对。 当你需要人陪的时候，如果微信里没有人回复你。至少我们在这里呢会有红人回复你、哎、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给你放歌， 是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读出你的短信， 是今天晚上我们的120+任务呢已经圆满顺利的完成了、 嗯、 甚至已经超越了120-129了、 嗯、 哈，好消息哈，谢这个 Carrie 的 K 同学，我们得到他家里去做客，感受一下这位男子啊他的世界，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关注了694位人士， 嗯， 挺多的哈， 是 最新关注的是 爱单车的小泽晨， 对，这也是男左女右的听友，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让他萌生了开微博的念头呢？哇哦， 明道，明道是一个台湾演员，我记得是浓眉大眼的那种小 生，可以啊， 因为他这个。他那名字吧，其实当年我老跟道明寺就相互乱混、 哦、 但是明道他是就是两道浓眉那个演员，我记得是吧， 是的， 嗯， 对，这就是我们的 Carrie 的 K 同学家中的情况哈，他说初中的时候很少完整的听完节目，真的是坚持不到节目结束，现在凌晨睡变成了常规操作， 对， 所以听男左女右就变成了很自然的，就到了24点哈。 是的， 但是我们并不鼓励这样，对吧？为了男左女右的这个收听率哈，大家也是非常的拼啊。但是呢，还是自己的身体啊，还有你的这个精力啊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呢，毕竟白天时光里还可以补觉，对不对？ 嗯、 还可以就是把它调整过来。但是对于第二天早晨要上班有学习和工作任务的你来说呢，就睡眠太少了。 是的， 你这话怎么补充的那么、嗯、 好 不走心呢？ 也、yeah, 嗯，但是你又怎么办呢？我跟你说啊，少睡觉的话呢，有一点啊，是我个人认为啊是真见效哈、啊，减肥。但是不是对某对所有人，因为有的人熬夜或者是睡觉少啊，他晚上啊他可能会他饿呀他吃，所以呢这个不一定对所有人见效，而我呢我无论多晚睡多早睡，但是我肯定是现在得早起，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这早起以后呢身材呢恢复啊，比那个我吃第一胎的时候月子饭的那些年要厉害要瘦得多啊，这个是大家能从照片里啊，从那个韩丽她也能看出来。 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伙哈，可能才20出头啊、 嗯， 这个和你这奔五的这个身体结构啊，

sit down. Leon Mo, sit down. Ooh, that arm thinking that he frontin' on that man. Get the arm off my stage, I'm the same man. Get the arm off my, ay, that ain't right. I make a play blowing up your whole life. I'm so, so sick and tired of the Photoshop.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like Afro with your pride.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I wanna feel some stretch marks. Still to take you down right on your mama couch and polo side. Ayy, this is way too crazy, ayy. You do not amaze me, ayy. I blew cool from AC, ayy. Obama just paged me, ayy. I don't fabricate it, ayy. Most of y'all be faking, ayy. I stay modest about it, ayy. She elaborated, ayy. This that Grey Poupon, that AV on that TED Talk, ayy. Watch my soul speak, you let the meds talk, ayy. If I kill an arm, it won't be the alcohol, ayy. I'm the realest arm after all. Tell them be humble, holla, sit holla, down,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be humble, holla, sit holla, down, sit down, sit down, be humble, holla, holla, tell them sit holla, down,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be humble, holla, holla, sit down,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be humble, holla, holla, holla, sit down, holla, holla, holla, be humble, holla, holla, holla, sit down. Holla, holla, sit down, holla, holla, holla, sit down, holla, holla, holla, holla. 成熟。 sempre espero amanhã. Como um campo de azaleias nessa vida cléia, cléia, cléia, nesse mundo cléia. Tenha sempre um sorriso em seu rosto de donzela nessa vida cléia. E ficou de cabeça cega nos grandes anos da vida. Que um dia foi criança e ficou de cabeça cega nos grandes anos da vida. Sempre espere o amanhã como um campo de azaleias nessa vida clé, clé, clé, nesse mundo clé. Tenha sempre um sorriso e seu rosto de donzela nessa terra. Lisa Ono 这首 Bossa Nova 的歌曲，他在他的四季这张这个Bossa 的专辑里边呢，是搁到了 Autumn 的这个氛围内，就是说这首歌他觉得应该是在秋天的时候听的。Claire 啊，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看来秋天的时候你遇见克莱亚。Lisa Ono 还有三个季节咱们都没听呢啊！我经常放的那些歌曲基本上来自，我把冬季的全给放了啊，之前，然后现在我开始反过来开始放秋季的，夏季的昨天好像放了一首。 行，你不用再捯饬了哈，明天你来，你这一周就上满四天班了。 哎呦啊，这事儿不能经念叨啊，千万别念叨、啊。 2018这开年，您能一周上满四天， 厉害了，厉害了， 啊、对。作为老嘉宾啊，今年对你没别的要求啊。 明天就是给，如果说我来了，然后上满四天了，明天我一来，大家到场的都是证明就是你们的诚意，以后你们立刻冲顶250，好吧？ 就是明天不是120加吗？ 不是125，是250啊，咱们加一个。 好嘞，明天晚上啊、我们来一起看看叶谦能否在本周实现四天健健康康的， 对， 安安全全的到直播间。 是是，这事儿不能老那么念的，虽然你不是乌鸦小乌鸦啊，但是那个你也不能老这么念的。你看你上周念叨，然后信誓旦旦，好好好，成功了，然后结果就差一步成功了，堂堂还是被人约出去了。 全新的月份呢，就在十分钟之后哈，也十几分钟之后。二月呢，是一年当中日子最短，可是呢，却总是包含着中国人最传统的最重要的节日。我们会发现整个二月过前呢，就像有几个分水岭一样哈，中间会有一大段我们休息的时光，然后就会马上马不停蹄的开始了一个新的一年的奋斗的征程。总之我觉得二月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 非常丰富的一个月份哈，所以也可以在这个一月的晚上最后一个晚上好好的规划下你的二月时光。 二月开始了，立春开始了，真的 Spring。那么我就可以 这周日就立春了， 对，真的是可以开始放小野丽莎姐的 Spring 那个氛围中的歌曲了。 可以的，都来得及哈。全新的一年才刚刚过完了一个月份，我们还有接下来的十一个月份可以相伴。下面我要带出的歌曲来自曹格，《世界唯一的你》。 愿你一眼我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是让你掠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恨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紧紧拥抱唯一的你，无可救药的坚定。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也愿意，我什么 place for us to shake in here like this tune. Even if I could hear what you said, I doubt my reply would be interesting for you to hear. Because I haven't I didn't like it at all. Of Cavendish， 典礼国王们，他们这次唱的歌曲呢是什么呢？我答应大家的是一个小轻快，小轻快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d rather dance with you， 我宁可跟你跳舞啊，我还是跟你跳舞吧。这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这人嘴笨，我跟你我也争不过，我跟你掰扯我也掰扯不清楚啊。或者是我跟你就是谈情啊蜜意， 不如跳舞。 对，我跟你甜蜜也那种含情脉脉，那个我也含情脉脉不起来啊，我也没法蜜意起来，怎么办呢？我刚才搂起你来跳个舞吧，这是我拿手的。I'd rather dance with you。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第二种就是说我呢，我就是冲着来跟你跳舞来的，我跟就是。我其他的我可能我 大哥就想来跟你飙舞， 对 尬舞来了。 我就可能有自己的恋人，我也有自己的家庭什么的，就反正是我想来跟你跳舞。 我是一个舞蹈爱好者。 对，我是一个，你不能，你可以拒绝我，但是你不可以拒绝舞蹈。 对，我们都是热爱舞蹈的人。我挺服你哈，就是每当节目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你的谈话的感觉好像还是意犹未尽，还想再谈下去一半。 这不还有明天的吗？ 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哈，明天夜间能够保证这四天全部都出勤的一周的男左女右。 嗯，是的。 今天晚上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Karen 的 K 同学认认真真的工作到此时此刻，让男左女右的外场呢有158位的好像哈，158位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外场的热闹。 真不错，昨天也170多位呢。 行，你单人照的时候180呢， 180 厉害着呢哈。 这个跟咱们的这个什么遗传基因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对，照我这个单人的时候，他就往1.8米走嘛，对吧？加上你把平均身材拉下来点，那也1.58米呗。 好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要带我们进入到全新的二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二月顺顺利利，好事成双， 一切顺利， 晚 安。 在流眼泪，只剩的人都看起来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自言，还是最想要你陪，曾一起走